黑暗的时候，谁为我把目光亮成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精料，行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B。 成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黄昏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要跟你分享的事儿是什么呢？英国脱离欧盟这个事儿啊，基本上已经十有八九了。英国政府呢将会在这个月，也就是3月29号致函欧洲理事会，说明英国退出欧洲的这个意愿哈。因为这个事儿呢，是英国驻欧盟的大使叫提姆巴罗，他其实早些时候就已经通知欧洲的理事会了，他们会触发第50条这个触发日期哈，也就是说就是里斯本条约的第50条。这个条约呢正是规定了英国脱离欧盟的一些正式的法律程序。哎呀，也就是说再过2年，他们整个谈判过程是2年嘛，在2019年的时候英国就会脱离欧盟了，正式脱离。想想去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啊，6月23号英国公投，英国民众以52%至48%的投票结果决定脱欧，这就跟是个梦一样啊。不过整个谈判的过程，英国脱离欧盟谈判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哈，因为首先这个宝马已经暗示了，如果这2年谈判的结果不利的话，他们的 MINI 的生产地将会从英国的英国挪到其他的欧盟国家。当然很多人形容说英国脱离欧盟就像是一场分手或者是谈离婚，是吧？那经常呢比较经典的场景是什么哈，就是如果比如说我要跟对方谈分手，我就会啊，我想跟你分手，然后对方就会比较伤心哈，我就会蹦出那句经典的台词，就是 No, it's not your fault, it's mine,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不要伤心，是我的错。但是英国和欧盟这场离婚，这场分手呢就比较艰难，更加艰难在哪儿呢？因为双方都觉得 It's not my fault, it's yours。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所以这场离婚分手就会变得非常艰难，特别是当双方都认为是对方对不起自己，然后不如付出的比你多的时候。 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 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为什么不说出来？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ant me,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ould forget it. Been long before you ever, ever since I've been with you.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ar what I tell you, I'll be good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a face. If you ever need some love, you're the girl with every face.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a giving me some loving. Can't be in a touch for you harder than the oven. It's time for you to need a two a little tender loving. Baby,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Oh, 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肯说 成星座，星座连成星河，日月穿梭，灵感闪烁，放飞一首寻梦的歌。春风沐浴春雨，沐浴春天，心生洒脱，人生磊落，燃烧一把烛光的火，我手把我献

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倦，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你赶快歇，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 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与你散散，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另外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马上清明节了，但是呢，哈尔滨这个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禁烧冥币。这个纸钱呢也称为冥币哈，是葬礼或者是清明节的时候我们焚烧的一种纸张，当然也是代表着一种传统哈。但是呢，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政府最近是说，我们要禁止，他们是在官网上发声的哈，是禁止居住在市区及周边农村地区的960万居民焚烧、生产和销售纸钱。那这个禁令呢，将革除一些这个倡导文明祭祖哈，那净化城市的环境。首先，空气污染可能会，哎呀，会少吗？我也不太确定啊。但是呢，这个规定很严格，任何发现焚烧的个人将会被处以至少200块钱的罚款，那生产和销售的会被处以至少500块钱的罚款。说到这种禁止传统的一些东西哈，我记得在民国的时候，民国那会儿就是崇洋媚外嘛，你知道吧，那时候提倡全盘西化，当时的政府呢就规定百姓不准过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就规定啊，春节那几天店铺都不准关门，老板们都不准回家过节，不关门，不然你关了门你就罚款，就是这样。那你想想怎么可能呢，那我们到现在还是过春节呀、啊、是吧，那你怎么可能那么听话，不过春节去过元旦呢，春节假期比元旦要多6天呢。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们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等我再实现你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小的轻蔑，不随便对谁说感谢。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很好在实现你的路，我不要祝福，梦里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很好在实现你的路，我不要祝福，梦里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阿里巴巴马云要开拓马来西亚的市场了，这是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最近宣布的，说计划在马来西亚建设一个涵盖了物流、云计算、电子金融服务的电商中心。建在哪儿呢？马来西亚机场旁边。这是阿里巴巴跟马来西亚政府在马来西亚建设数字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合作的一部分之一啊。其中呢就包括比如说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附近建设一个区域电商物流枢纽。另外呢，阿里巴巴旗下的云计算公司阿里云将会在马来西亚建设云平台，以培养马来西亚本土的中小企业。蚂蚁金服呢还会跟马来西亚的两大银行联合起来签署协议，来发掘马来西亚电子支付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机会。不过我相信哈，马云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未来马云的电商中心在马来西亚一定会生意特别兴隆的，对不对？当他生意兴隆的时候，我相信会有这种现象出来，就是隔壁的马来西亚机场会默默地把马云的照片贴在门上。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清澈明亮，不会忘。你的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

转弯，还会到什么地方？天茫茫，寂寞路就该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与悲不悲伤，我已渐渐将它遗忘。想不想你，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已天天将它收藏。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还会到什么地方？天茫茫，既然的路就该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离职了，然后爱上了台调，从一飘一线到后来的装备齐全，我是掉了整个夏天呐。后来丈母娘都说：“哎呀，你怎么晒得都不像个人啦！”哈哈哈哈，那个 Mr. C， 我觉得你太乐观了。你丈母娘说你不像个人，不是说你晒的，是说你怎么不挣钱。阿布留言说，曾经痴迷过网络游戏，03年的时候就开始玩了，到了现在还时不时的玩一玩呢。哇，把网络游戏戒掉啦。阿布啊，那个找到女朋友了是吧？宋文留言说，我玩的是俄罗斯方块，在好小的时候和老姐呀小弟呀轮流玩，最后被老妈没收了。主要是你老妈也想玩。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虽然说我们已不是过小的女生，还玩着蛮幼稚的游戏，其实大人也爱看小丸子卡通，有些事并非是孩子的专利，有些话可以说出来，有些话只能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欢过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扯的话题呢是你曾经痴迷的玩过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啊。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B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Miss Glenn 留言说，小的时候痴迷过拍卡片，至今仍然痴迷收集各种纸质购物袋。Mr. Glenn 啊，那你应该没少 shopping 吧。 不爱的不用打扰，也爱的不再怀抱，得到舍得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不要那不如说说笑笑，如果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父亲其他不重要，除了钱他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钱他没有搞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时间比我大，怕自我社交，把自己养得特早，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要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想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不好，过度的爆炸，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傲，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起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父亲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现在没有到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现在没有到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出乎意外的很多感动，盛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来看一下二群的听众留言啊，大地之环留言说魔兽世界，王杰留言说曾经痴迷的玩过乒乓球，晚上放学和体育老师打到天快黑了才回家，然后妈妈来学校找我就被熊骂了一顿，不过确实太晚了，是我的不对呀，妈妈。妈妈说怎么会是你的不对呢，是体育老师不对。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但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可是明明不知道，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荒年留言说：“我痴迷的玩过贪吃蛇，而且给玩通关了。 你玩通关了之后，那部诺基亚应该也换了吧？ 也许我曾经坠落，也许我受过折磨，有些什么已经错过，告诉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一切难把握，可我们不能脆弱，总有什么可以挥霍，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不相信仍然到寂寞，你说过为爱而活，你说过未来要天空海阔，就算世界残破，春风吹过，原来忘了越来越飘过，我可以为爱而活，也可以一手把束缚摆脱，就算岁月沉默，思念掠过，忽然想起多久没想过美好生活。什么已经错过，到底想得太少还是太多，到处是工作，可我们不能奔波，还有什么可以寄托，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世界残破，春风吹过，时候到了，谁也能熬过。我可以为爱而活，到最后也可以放手一搏，就这样你要我从头来过，不如我们彼此的承诺，美好生活。 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

和半间有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和半点留意，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会褪了残红？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喜欢打弹珠，然后中午吃饭都忘吃了打的，晚上乘着月亮打光打。他说每次我妈找我都会把我暴打一顿。这个是一物降一物是吧？你打弹珠，你妈打你。还有听众说超级玛丽，小浣熊说泡泡糖还有人在玩吗？哎，我跟你说，我到现在还在玩 QQ 农场呢。只要你够忠诚，只要你够痴迷。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多年以后，满天狂风，沉默的胸口，以前的梦还在心中，谁也拿不走。我很快乐，我不快乐，有什么不同？就当作我已经解脱，不必讲太多。爱在心里挖了一个洞，装满多少空荡的寂寞。已习惯仰望天空，没有重量也没有痛。爱在心里挖了一个洞，我对风好说我不会痛，爱情